第33集，疯了的世界。 无论你是什么种族，家这个字，这个概念，都会在你心中唤起无限的向往。家可以是一片世代居住的古老土地，也可以是亲手开拓的崭新世界。家甚至能在挚爱的双眼中找到。我们都需要家，都渴望家。我们都明白，如果没有家的话，我们都是不完整的。多年以来，每个氏族都有各自的家园，他们各自的圣地，各自的大地、流水、空气与火焰之灵，以及野性之灵。然而，我们被逐出了家园，屡次被迫迁徙，每一次都使我们更加分崩离析，直到我们来到卡利姆多，这片为我们提供庇护，使我们能够休养生息的土地，我们再次重归团结，再见家园。而对于我来说，家就是那片现在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的土地，杜隆塔尔。 杜隆坦抬起头，嗅着风中的气息，一股干燥辛辣的尘土气味充满了他的鼻孔。这不是什么东西烧焦的味道，并不完全是，但十分相似。过去德雷克塔尔能比他更加敏锐地察觉到这些气味，但那已经是过去式了。德雷克塔尔已经不再是萨满，而变成了一名术士。风不再会应他的要求而吹拂，为他带来详细的信息。而更糟的是，德雷克塔尔和双狼氏族的其他术士一样，似乎对此毫不在意。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不曾下雨了，这个夏天似乎比往常更加炎热，这已经是连着第二个缺乏降水的夏天了。杜隆坦一时冲动，跪倒在地，将手指深深地插进了土壤之中。这片土地曾经肥沃富饶，黑棕色的土壤散发着丰富的泥土芬芳，但现在他的手指可以轻易地插入尘土中，地表的结壳在他手指下碎裂，立刻粉碎成了沙土。青草与庄稼无法在这种沙土上生长，什么都无法在这种沙土上生长。沙子从他的指缝间流下，仿佛流水一般。他察觉到了德拉卡的靠近，但没有转身。德拉卡用双臂从后方环着他的腰，紧贴着他。他们就这么站了一会儿，最后用力抱了他一下，松开手走到他面前。杜隆坦拍了拍手上的尘土， 反正我们以前也不是那么依赖庄稼， 我们主要依赖狩猎生活，但我们所捕猎的动物需要靠大地所提供的养料生存，这之间都是有联系的，萨满们明白这一点。 我刚刚收到了这封信，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准备长途跋涉，我们要离开我们的领地。 离开？为什么？ 黑手的命令，他已经搬进了那座为他新建的堡垒，他希望他的军队也能驻扎进去。我们只在攻击的时候汇合已经不够了，我们所有人必须住在一起，而且准备好追随黑手到他领我们去的任何地方。 我们最好准备一下。 德拉卡轻轻地说着，然后转身走回了他们的帐篷。杜隆坦看着他离开，心中不解，究竟是什么让他对眼前的这一幕感到心碎。这座堡垒尚未完工，但当他映入杜隆坦眼帘的时候，他呆若木鸡。他身边响起了几声充满敬畏的话语。 哦， 真是强大，太壮观了， 不愧是大酋长。 要让杜隆坦说，他可能会说这是亵渎，这是大地上的污点，这东西与兽人的一切都不协调。迁徙的双狼氏族离堡垒还很远，但堡垒矗立在地平线上，仿佛一只秃鹫。它的设计中没有一点兽人建筑的风格。这座建筑，这座梦魇，这个刺伤双眼与灵魂的怪物，甚至比德莱尼人的建筑都要高大。当然，杜隆坦明白其设计目的，它必须如此巨大，才能长期驻扎一支精锐的兽人军队。但杜隆坦原本期望看到的并非是这样的建筑。与德莱尼建筑中标志性的流畅圆滑的线条不同，这座堡垒线条锐利，而且布满了锯齿。它与周围的地貌毫不协调，而是凌驾其上。这座堡垒由切开的石块与参差不齐的木材和金属构筑而成，布满尖刺，伸向天空。杜隆坦知道，他在这么远的地方只能看清堡垒的主塔楼，但这就足够了。他呆立着，仿佛已经落地生根，不愿向那个庞然大物迈出哪怕一步。他和德拉卡无声地对视了一眼，难道只有他们注意到了吗？双狼氏族的其他人开始前进，从他们酋长的身边经过。杜隆坦不情愿地拉了拉坐骑的缰绳，继续前进。靠近堡垒并没有使之变得比之前更加漂亮，杜隆坦现在可以看到其他建筑了，兵营、仓库、一片平坦的训练场，上面堆满了他从未见过的大型武器。这些建筑看上去也十分黑暗、危险而致命。黑石氏族神气活现的成员敷衍地迎接了杜隆坦，然后把双狼氏族领到了这片建筑西面的一块空地上搭建营帐。杜隆坦接到召集令，让他们前去堡垒的庭院中报道时，已经接近黄昏。一支约20人的小队步行前往，在那里等待着。杜隆坦先是遥遥听到了一阵鼓声，他神经紧绷。他们被明确告知不得携带任何武器，只是前来并且等待。他们没有被告知要等待什么。德拉卡不安地看着他，杜隆坦无法安慰他。他和他一样，对即将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。鼓声靠近了，杜隆坦脚下的大地开始颤动。如果鼓是在附近，这种情况并不奇怪，但是鼓声还这么远。他听到其他人在窃窃私语，他知道自己并不是唯一对此感到焦虑不安的。大地不停地摇晃，颤动得愈发强烈。两名黑石骑手奔了过来，看上去欢欣鼓舞。地面晃动的感觉有些似曾相识，杜隆坦唯一一次有过这种体验，还是以前的那次遭遇。 食人魔来了！ 荣誉的部落成员们，不要害怕，伟大的黑手为我们带来的新盟友来了，欢迎他们！ 我们会粉碎那些德莱尼！ 粉碎！粉碎！粉碎！ 多达数十个巨大坚实的食人魔正大步走向聚在一起的兽人，更多黑石氏族的狼骑兵跑出来，高声呼喊着并吹响了胜利的号角，人群在喜悦中疯狂地大喊、舞蹈和欢呼。这些就是新盟友，杜隆坦简直不敢相信。在他哑口无言地注视着这一切的时候，他见过的最大的食人魔出现在了眼前。与他并排前行的是黑手本人，他的动作轻快而骄傲，似乎完全不在意身边的庞然大物，显得他像个儿童玩具。令人头晕目眩的一瞬间，杜隆坦仿佛又变回了那个在这怪物面前逃跑的孩子。他眨眨眼，记忆中的场景重新浮现在了眼前。他父亲强壮的身躯被碾碎，生命随着血液流进大地， 加拉德的头骨只受了食人魔一击，便像坚果一般粉碎。兽人为了毁灭一个智慧和平的种族，而选择与丑陋而低能的生物为伍。这个世界疯了。